梅妃。 Oh.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来看，这些平民居士问苦求粮而买的呀， 不好还，你来不成而不送之报之送也。 哎呀，你再来看，这片凤冠上面的真是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？ 不是阴道玄帅，无一句爱莫贪心。 儿啊，你快来看这股雨衣，都是骑兵打扫平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